阿难，汝且观此毗陀树林及诸泉池，于意云何此等为是色生眼见，眼生色相？阿难，若复眼根生色相者，见空的非色，色净应照，照则显法，定一切都无。色相既无，谁微空则空亦如是。若复的人生眼见者，观空的非色，见色照无，忘则都无，为谁名空色？是故当知，见与色空，虚无处所。即色与见，而处虚妄，本非因缘，就非自然性。咁啊，这一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叫做别色，就系、是、别解释啊。何者名为叫做十二处，即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咁就分为六科。咁啊，第一科就名色与见，即藏性。第二科名听与声，即藏性；第三科名受与香，即藏性；第四科名尝与味，即藏性；第五科名身与触，即藏性；第六科就名意与法，即藏性。咁啊，在呢个正式之中。咁我就明明都话讲啊，个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咁啊，既然话十二处就应该有十二种法啦，就分为十二科先至啱。咁何以始终个别别解释之时啊？咁啊，只有六科个经文咧。咁啊，因为内处个六根。咁啊，上已经咧系讲过所谓明六入即藏性啊，咁啊已经说咗呢个六根咧，即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嘅道理。咁啊，既然上文就已经说咗呢个内六根即藏性嘅道理啦，所以现在咧所要显嘅就系讲呢六尘色声香味触法。即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所以只有六科。咁啊，既然啊正义显呢个六尘即藏性啦，咁又何必一定啊要带上呢个六根，连埋呢个六根一齐解释啊，叫佢为十二处咧？咁啊，因为尘就不自尘啊，佢自己咧唔知得佢系个尘境。咁啊，一定要有呢个六根咧，先至知得显示出啊呢个六种嘅尘境啊。咁啊，所以咧就要带到呢个六根咧，就一齐而说。所以咧就名为叫做十二处并显，但文中嘅正义就在于六尘，所以咧就只有六科。咁啊，入第一科。就是名色与见，即妄性。咁啊，色就系所见嘅景啊，属于呢个外处。咁啊，见就系能见之根，咁啊属于呢个内处啊。咁啊，现今就显示色与个见都系依他而幻，系依他幻有啊。咁啊，当体系即空即假即中，所以叫做即是如来藏嘅妙真如性。咁话阿难嘅语且夫子就毗陀树林啊，就及诸泉池。咁啊，一段经文就系明呢个因缘所生法。佛同阿难讲：，话你且观此个毗陀树林啊，以及呢个泉池。咁啊，观。就是属于能见之心啊，咁啊毗陀树林就是所见之境，咁啊此个毗陀林本来就是毗陀太子个花园，就是由须达多长者啊 布金买来建广堂供养佛，但系树啊就归呢个太子所发金，所以名为嘅奇陀树林。咁啊，但系能观之见系无形得无相啊，咁啊必定要拣呢个树林全持，先至可以显示。咁就叫做由尘就发之，即系由呢个尘境啊，先至显发呢个知觉性。咁啊，但系谁人啊系知得呢个缘？所谓树林全持咧，就系由呢个眼根嘅见性啊，先至知得呢啲系属于呢个即发嘅尘境啊。咁就叫做因根就有相，因为有呢个见根嘅知觉啊，先至知得有呢个外境嘅色相。咁就好似呢个江边啊，咁有一种咧叫做胶炉草。咁呢个胶炉草咧，佢一系就唔出头，咁佢一出头就系两枝咧，咁平排互相倚并而生嘅。咁如果有一枝断咗啦，咁其他嗰一枝啊，咁亦都唔能够独立生存，佢系两枝一齐出啊，咁就表示佢哋两枝嘅彼此咧系依并。咁而就六根与六尘呢，亦系一样啊。所谓由尘先至启发呢个知觉性啊，咁由呢知觉性先至了达。它是属于尘境，所以如果为由尘发之，那么这个尘境是为这个见根之源，若是为因根然后有相，那么这个见根就为这个色尘之源，那么根与共尘彼此互为因缘，那么如同那些胶炉草呢，一出就两枝琵琶就互相以分一样，此就明呢个因缘所生法。各位于意就云何？此等就为是色生眼见，就能生色相。咁啊，此等两个字就系通指个色心而法，咁啊心法系眼见啦，呢个见性啦，咁啊色法就属于呢个尘境，咁啊所以色心两。此等两个字呢，就是指这个色心而法，指这个色法和这个见性。那么现在佛就问阿难，他说在你的意思啊，你是认为什么呢？此等的色心而法是为是色生眼见，这个色为能生，眼就为所生，还是啊眼生色相，就眼为能生，色相就为所生。此就佛呢是问阿难，他说阿难，他若复眼根生色相者，此就从安宁。他说假如你阿难说这个眼根生色相，即是眼就为能生，色呢就是为所生，咁就见空就非色，你正在见空之时，咁就冇咗呢个所生之色咯。咁话色正就应消啊，同埋所生呢个色相，既然系无，咁啊能生色相呢个见性啊，咁啊亦无从显示啊，亦不可得，咁就叫做应消，即系所生嘅色相冇啦，咁啊色啦。咁啊，能生呢个见性亦无法显示出来，咁啊正啊，咁啊如是啦，冇咗呢个所生嘅色法，亦唔显得出呢个能生呢个眼根见性啊，所以色法用呢个见性啦，两样都消亡。佢话消则显法，就一切都无啊，所生嘅色相同埋能生嘅见性。咁啊，两者都消亡啦，所以就显发一切都不可得。咁啊，色相就既无， 罪名就空執啦。咁啊，呢個執字咧，你應當作呢個色字咁樣解，就係話所生呢個色相，以及能生呢個見性啊，都冇咗啦。即係話，既無呢個所生嘅相，能生的見性亦都冇。咁啊，見性既然無啊，又誰人能知得呢個空以共呢個色呢？咁現今就了了能夠見於呢個色空啊。咁啊，呢個色呢，就唔係從呢個眼根之見性而生啦。個空亦嘅意思啊，此就係離破。咁慳翻咧好多個繁複經文，咁啊只係用呢個空亦而是四個字咧嚟到例破。咁啊，如果具足嚟講咧，就應當話若服眼根生空相者，見色就非空，空性就應消，消則顯法，一切都無，空相既無，就誰明色則？咁如果詳細咧，就應該係要有呢一段經文嘅。咁現在我哋明白咗所謂若服眼根生色相者呢種道理啊，所以話空亦都如是一樣。各位若服色塵就生眼見者，咁啊此就以呢個色塵咧就為能生啊，呢、這個眼根嘅見性就為所生。咁啊，若服色塵生呢個眼見嘅，咁啊觀空就非色，就見色消亡，就話佢觀空之時就唔係色法咯喎。咁既然以呢個色相為能生見啦，咁啊現在見空時而不是見色，咁啊能生呢個色相既然無啊。當然亦無你所生呢個眼見啊，咁就叫做見色就消亡。咁望則都無，就誰明空色呢？咁啊，既然冇呢個能生之色相，咁啊所生嘅眼見亦都冇咗咯喎。咁啊，有誰人啊能夠明白了了呢個空與共色法呢？但係現今不然。呢、这個眼根啊，明明咧能見色，咁啊亦能見空啊，咁啊眼根嘅見性仍在，咁呢個眼根嘅見性啊，就唔係從呢個色塵而生，咁啊你説啊，呢個色塵能生眼見嘅道理啊，就不能成立。咁啊，事故就當知見與色空。虚无处所啊，此就是明因缘即空，就显呢个空而来状的道理。咁啊，平常讲见就属于内处，色就属于外处。现在以呢个第一世嚟到破斥呢，所谓无内就无外啊，内外皆空，咁就明呢个因缘所生法当体即空啊。显空而来状的道理，佢话色色与见就二处虚妄啊，此就明因缘所生法，但有明言一切虚假。佢话色色与见二处得个虚妄，但有假名，就显不空而来状。啊，本非因缘，就非自然性啊，此就系明因缘所生法。當體就中道，就是顯空不空而來狀。咁啊，狀性隨緣不變，所以非是因緣啊。狀性之體不變故，而能隨緣，咁就非是係自然。咁啊，非因緣就不自有啊，非自然就不落空。咁啊，非有非空，亦有亦空。遮照通時就屬於中道。咁啊，若是我哋嗰啲苦惱眾生迷十二處色狀性，就成呢個同居土有漏嘅十二處。 咁啊，若要话五十二处积空，就是、方便土啊，无漏嘅十二处。若是五十二处积假，就成、是、方便土菩萨嘅十二处。若是五十二处积中，就成、是、大菩萨啦，十部土嘅十二处。咁啊，向下二十五圣，各尘圆通之时。咁啊，优波力尊者唔得即处即状性啊，所以定无学道。个阿难就语今听此气陀言中，食饭就击鼓，众十就撞钟，钟鼓音声就前后相续，于意云何此等就维持声来耳边，以往声处。阿难就若是此声来于耳边，就如我乞食，失落法性，在其陀林则无有我。不此声就必来阿难耳处，木莲加舌就应不拘物，何况其中嘅1253门一文中声都从来直处啊！佢若复予以往彼声边，就如我归住其陀林中。在失罗城则无有我，与闻鼓声就其以以往击鼓之处，钟声提出就应不拘闻，何况其中象马牛羊种种音响，若无来往的亦复无闻，是当知听音声拘无处所，即听语声就二处虚妄，本非因缘就非自然性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啊，就系明听语声即状声，听就系耳根嘅闻性啊，声咧就系闻性所对之境。咁啊，闻性系属于内处，音声系属于外处啊。咁啊，其实内处之根与外处之尘，不出一心。只不过是依他玩有无实我实法啊，当体即空，即假即中，所以即是系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佛话阿难，个语今听此祈陀言中，咁啊食饭就击鼓啊，咁啊嗰啲饮食饭好啦，佢就击鼓，咁啊众集就撞钟啊，咁啊大众云集啦。咁啊就打钟，佢话钟鼓音声就前后相续不断，此就系明因缘所生法。嗱，咁如果照丛林嘅规矩，咁啊如果食饭之前，咁啊先咧由呢个饭头啊，就佢打呢个佢嘅叫响，就或者用一块木板，又或者用一条铁丝啊，咁啊响佢食都算啦，咁啊敲。咁啊，國家有國家嘅敲法規矩嘅，咁打叫響。咁啊，其次咧，咁啊，打咗叫響之後啦，咁啊，齋堂嗰啲行堂師傅，咁啊，嗰啲碗啊、筷子啊，亦都擺得差唔多啦。咁啊，就開幫啊。咁啊，開得幫嚟咧，咁啊，呢個飯堂啊、齋堂嗰啲行堂師傅咧，咁啊，跟住就裝飯就裝菜。咁啊，同時禅堂咧。亦都开静啦，咁啊禅堂扬板开静啦，咁啊诸师就出堂，咁啊到呢个时候咧，嗰啲行堂师傅啊，有关嗰啲饭菜咧，咁啊亦都咧装得咧差唔多啦，咁啊所以韦罗师傅同埋啲班守师傅、热众师傅、全体大众师傅啊，咁啊到咗呢个斋堂坐好啦，咁啊就打云板。咁啊，雲板打完之後啊，就敲三下輕輕嘅交三下引興啊，咁啊跟住就念供養咒，咁啊供養咒念完咁就食飯啊。呢啲就係中國叢林裏邊咧，咁啊一般啊所謂食齋嗰種嘅次序嘅儀式。咁但係佛制咧，本來就唔許佢個弟子啊自己乞食嘅，唔準個弟子自己作食啊。唔准佢个弟子咧自己咧去做饮食，只系佢个弟子咧就托钵乞食，呢个系当时印度嘅风气。 咁啊，現在點解咧？佢又會做起呢個飲食來咧？只或者咧係遠方嘅信師，咁啊養佛嘅威德，所以從遠方來啊，佢要供佛嘅及真，所以就響呢個皮陀林中啊，飯食齋供啊，咁啊飯好之後啦，咁佢哋擊鼓集中，咁啊眾集之後，佢哋撞鐘應供啊。咁啊，此鼓用中嘅音声咧，佢就前后相撞。咁啊，谁人知得此个鼓中嘅音声咧，就属于呢个耳根嘅闻声啊？所以佢哋因根就有常，由呢个耳根闻声啊，先至知得有呢个中鼓嘅音声。咁啊，但系闻声属于心法啦，闻声嘅心法就无形。咁啊，一定要假呢个中鼓嘅音声啊，先就可以显示呢个耳根嘅物性。咁就佢哋由尘就发知，咁啊说明耳根嘅物性同埋呢个中鼓嘅星尘啊，就互为因缘，互相显化。咁啊，属于呢个因缘所生化啦。咁啊，向下就系吹破，说明呢个音声。不来这个耳边，亦都说明这个耳就不往这个音声之处啊，所谓如而不动就无来无去，是照而常静。那么虽是如而不动而能遍照一切，所谓闻这个钟鼓声啊，那么它就直而常照。那么若是照而常静，就显空而来状啊。若是话直而上照，就是显不空而来状。咁啊，直照不二，遮照同时，就是显不空而来状啦。佢话于意就云何？佢话此等就为是，声来耳边，就以往声处，此就属于精变。此等两个字呢？就是包括这个星尘与共这个闻声啊。那么现在佛问阿难，说这个鼓和这个钟这两种的音声啊，是来入你阿难的耳边啊，即抑或你阿难的耳之闻声啊，往这个音声之处。那么下文就是佛破音声非来入与这个耳边，亦非这个耳根的闻声啊，往彼的音声之处。佛话阿难，佢话若复此声，就来于耳边，此就从安定。咁亦系先破呢个音声咧，非是来入你阿难嘅耳边，因为音声只系一种。咁啊，若是话有来。咁啊，来一人嘅地方啊，咁啊就唔能够到其他人嘅地方，咁啊其他人呢就应该闻唔到嘅钟鼓音声，但系现今不然，人人都闻到啊呢个钟鼓嘅音声，咁啊知得呢个音声咧就唔系来入你阿难嘅耳边，都系如我黑直。失落佛境在其陀林啊，就则无有我啦，只就引例而破。因为佛就是只有一尊啊。咁啊，佛既然入呢个失落佛境黑寂，咁啊，在呢其陀林中咧，咁啊，应该就无有佛啦。咁啊，始终佛就例音声。这个蛇就例阿难的耳边，林呢就例下文的木莲加舍尊者等人，即是说佛入了这个失罗佛成黑寂，再其陀林呢就应该亦都是当然就没有佛了，那就以例这个音声只有一种，若果到了你这个阿难的耳边啊，就不能够至其他处啊，等于话其他人就应该不能闻到呢个钟鼓之声， 佢话子星就必来，柯南已处啊，木莲加舌，你应不拘嘛？即系话嗰啲阴星，如果必定从外边啊落到你呢个柯南嘅耳边之处，咁啊应该就只有你柯南一个人闻，因为阴星只系有一种啊，咁就唔能够到其他人嘅地方。所以话木莲吉舌就应不拘问，咁啊何况其中就1253门一文中星都同来食处啊，嗱咁啊沙门中国话佢就勤色，就系勤修戒定慧啊，系识灭贪嗔痴。咁啊42章经里边讲，嗰话色心达本源，故号为沙门。咁啊，1250人，咁啊，应该系1255，就话貂陈如五个人，三加舌波师徒共1000人，木莲尊者同埋舍利弗尊者嘅师徒共200人，咁啊，耶舍长者只就50人，咁啊，总数为1255。现在话1253人就略去5人啦。就来一个总数好记啊，咁啊，只到1255人都系佛嘅常随众啊，咁啊，常随佛转法轮，咁啊，现在话阴声，如果来入你柯南嘅耳边，咁啊，阴声就只有一种啊，咁啊，如果呢个阴声系来你柯南耳边啊。咁啊，只系你柯南一个人得闻，咁啊，应该咧木莲加舌尊者等啊，就唔会听到。但系现今咧，就唔得木莲加舌尊者啊，去闻到呢个苦中声，即使个1250人，乃至在嘅诸大众啊，咁啊，亦都闻到啊。这个苦中之声，然后一齐来到这个饭堂，咁啊可见这个阴经呢就唔系来入啊你柯南嘅耳边，咁啊说明这个阴经呢就冇来处啊，只就破这个经来耳边呢种道理咧系不成。既然唔系呢个阴经来你柯南的耳边啦，我亦都恐防柯南啊，转转执着患呢个耳咧，去呢个阴精之处，所以佛呢亦都破斥话若复于耳啊，往彼星处，咁啊此就系同安定，咁啊向下咧就破斥，唔系呢个耳根嘅文性啊。去这个阴性之处，点解呢？因为已知文性是只有一种啊，但是阴性呢就有这个苦和这个中，乃至到呢种种的阴性不同，就等于为阴性就有好多种啦。咁若是这个耳根的文性啊，往这个阴性之处。咁啊，呢个耳根咧闻一处嘅阴声啊，就应当能够同时闻其他嘅阴声，等于话闻古声咧就不能闻中声啊。若是闻中声咧，就不能闻古声，咁样咧先至系叫做啊呢个耳根嘅闻声啊，往彼呢个阴声之处。但是现今就不如一切阴声啊，你都同时闻，古声固然闻，中声亦都闻啊，乃至其他嘅阴声都闻，咁就不能说呢个耳根闻声啊，往呢个阴声之处。佢话如我归住嘅皮陀林中，在失罗城则无有我啊。此就佛立例而破，话好似佛佢已经化食已完啦，咁就翻呢个皮陀树林嘅精舍啦。咁啊，当然在呢个失罗佛城， 就冇享處啦，因為佢已經乞完啦、乞夠啦，所以佢就翻到呢個奇陀樹林奇緩精舍啊。當然失落佛城裏面啊，你就再揾唔到佛啦。咁啊，始終佛就係例呢個文聲啊，咁啊樹林咧就係例呢個鼓聲，呢個城啊就例呢個鐘聲。就是说若服这个耳之闻声是往比这个音声之处，那你这个耳骨的闻声啊，你就去到这个鼓声的地方啊，你就不能够到这个钟声之处了。就好像佛啊归这个奇陀树林，那么失落佛城就没佛一样。所以话耳闻鼓声，不凭以往啊击鼓之处，钟声提出就应不虚妄。但系现今就不然啦，你唔单可以闻呢个鼓声，同时啊亦都闻呢个钟声。唔单闻鼓声，闻钟声啊！亦都闻其他的音声啊，佢话何况其中啊，仲有呢个象嘅音声、马嘅音声、牛嘅音声、羊嘅音声啊，种种嘅音声都悉皆得闻啊。咁啊，既然一切音声悉皆得闻，咁就说明非是呢个耳根闻说闻声啊。就去这个音声之处了，因为闻声只是一，如果去这个音声之处了，那去得一处就去不得第二处，就等于说闻一处的音声应该就不其他的音声。现在呢，不单说闻钟闻鼓声，乃至象马牛羊其他种种音声一时俱闻，咁就足證啊，就唔係呢個耳根嘅聞性咧到呢個音聲之處，咁就一種咧顯示呢個聞性咧係無來往，音聲亦都無來往啊，所謂不動如如，但係不妨應一切聞，係照一切聲。咁啊，若無來往啊，即亦復無聞。咁就恐防话声，既然不至呢个耳边，耳亦都不至呢个音声之处啊，咁就执着咧系无往无来，所以佛亦都破听，佢话若无来往啊，咁啊既不来亦不往咧，都亦复无闻啦，咁啊成为咧无所闻，咁啊必定有来往。咁啊，先至成为闻。咁啊，始终啊，既不能说系无往来。咁啊，点解我哋刚才上文啊，又不许佢有来往呢？只就破呢个众生嘅情执。咁啊，众生如果执有，所以佛咧就说个无啊。咁啊，如果众生执个无，咁啊，佛咧就说个有咧嚟到破清。咁啊，说有来往，冇来往，都系因为众生嘅情执嘛，所以佛咧就对机说法嚟到破斥，咁啊，说明呢个藏性嘅本体，既然系不生灭，万法亦不离一心啦，咁你说来说不来啊，都系属于呢个戏论。佢话自个当知。听音声驱无处所，只因明因缘所生法，是当体即空啊，就显空如来藏。咁啊，平常讲呢个闻声就是内处啊，音声就属于外处。咁啊，有内就有外，有能就有所。咁啊，现在以呢个第一义嚟到破之咧，咁佢就讲佢二。处的虚无就是明这个因缘所生法，即体是即空。他说即听语声是二处虚妄， 就说明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即假，说明这个听闻声以及这个音声但有十界假名假相而已，那就显不空如来藏。但本非因缘就非自然性，就是明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就是中道显空不空如来藏。那么求闻声自这个声处不成，求声自闻声之处亦不成，那你就叫非因缘。但是又不可说无来的无往，那就非是自然。那若是你不得这个音声，当体即空，就成就这个妙奢摩陀空观。若是五音声即假，就成就这个妙三摩菩提假观。若是五音声即中道，那就成就这个妙禅罗中道观，即是不落这个因缘，就亦非自然啊，就显这个圆融中道啊，所谓空不空如来藏。咁下文嘅二十五圣各尘缘通之时，咁啊标尘缘诸者自己讲啊，佢唔得呢个音声，即是系藏性，所以能够妙音嘅物缘，正无上道。嗱，阿难佢已有受此就炉中煎坛，此香嘅药服言于一书，失落法城四十里内。同时无气，佢于意的云河，此香就为复生煎坛木，就生于的耳鼻，为生于胸。阿难，佢若服此香，生于的耳鼻，清净所生，就当从鼻出，鼻非煎坛，就云河鼻中有煎坛气，清闻香就当于鼻入啊。鼻中出香就说闻非异，若生于空，空性的常行，香应常在，个何食炉中的热此枯木？佢若生于木，则香质就因热成烟，若鼻得闻就合蒙烟气啊，其烟腾空就未及遥远，四十里内都云何耳闻？是当知香鼻耳闻，虚无处所，即受与香而处虚妄，本非因缘，就非自然性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佢个科名叫做明受与香即藏性。咁啊，受与共香尘都系迷呢个藏性而幻起。咁啊，但系幻无自性啊。所以当体就即空即假即中不生不灭常住即灭，所以成为即如来藏是妙真如性。佛说阿难，就已有受此的炉中煎坛，就说此香的若复言于一株失落法性四十里内就同时闻气，此就举这个因缘所生法。那么阿难他说以后受子受呢就鼻根的受闻性啊，那么煎坛呢中国话叫做无垢啊，属于这个所闻之境。那么此个煎坛香啊，据说是为香中之王，那么出于这个牛头山，所以译名叫做牛头煎坛。那么此山在这个大海当中啊，咁啊，要有呢个神通嘅人方能到达。咁啊，若是呢个人世间有转轮王出世啊，咁啊，嗰啲天仙鬼神就到呢个牛头山嘅地方咧，取此煎坛香嚟到贡献俾呢个转轮王。咁啊，但系佛啊，作为大圣主，佛咧系为十界独尊啊。所以天龙鬼神呢亦都常常在此山啊取此嘅煎坛香嚟到供养佛。咁若是有人佢用个手啊曾经摸下呢个煎坛香啊， 咁啊呢个手啊有七日嗰啲香气都未散嘅。咁啊又是话此香咧就以二十四支就为一两，咁啊每支个重量咧就系为四分六厘啊，六毫六分。咁啊相传呢个汉武帝时候啊，咁啊佢呢个兵力就好强嘅，可以讲啊兵威外国。咁啊印度咧同中国啊都好接近，咁啊陆路差唔多可以去得到噶。咁啊所以印度咧咁亦都清晨啊，咁啊有阵时就差遣嗰啲使者咧攞呢啲咁啊牛头尖檀香啊，咁嚟进贡俾呢个汉武帝。但是当时这个汉朝的例啊，每一件进贡的物件如果不够四两重的呢，他就不接受的。那可能啊当时这个使者呢所带来的牛头尖檀香呢因为太过名贵啊，那么亦都不容易得到，所以个进贡的分量呢就不够四两啊。咁就變成嗰啲凡事人咧，佢就唔接受啦。呢個係漢朝嘅法例。咁啊，呢個印度嘅使節啊，就冇辦法啦，俾你都唔要啦。佢就只有咧，咁啊原樣咧就帶翻印度。咁啊，佢去到呢個城門啊，即係要出城啦。咁啊，佢呢個城嘅角嗰度咧，咁啊，既然你唔要啦。我就自己烧一支啦，咁佢就响呢个城角啦，佢自己都烧起一支，吓咁一烧起嚟，当时全城啊都闻到呢个香气啊，咁啊连汉武帝响呢个宫里边啦，都闻到呢种香气咧系非比寻常，咁啊佢就揾人咧跟住嗰啲香气啊去寻呢个香嘅来源，咁佢就知得嗰啲香咧。原来是这个印度啊派一个使者来进贡给自己的。那由于这个例啊不足四两不接受，所以人就拎回转头咯。那到这个时候汉武帝先就后悔莫及了。那现在文中佛同柯南讲，他说以后受此炉中的牛头尖檀香啊，咁就可见当时诸天嘅神仙咧，咁啊持此妙香嚟嘅供养法，咁啊又说此嘅香燃于一株，咁啊失落佛城四十里内啊，都同时闻到呢个香气啊，咁啊可见此香啊，咁啊的系无上嘅妙香啦，但系地根嘅文性系无形无相。属于心法，咁啊一定要由呢个香尘啊，先至显示出来，咁啊佢哋由尘就发之。但系尘境咧，佢自己亦都唔知得系个尘境啊，佢亦都一定要呢个鼻根嘅嗅闻性，先至知得佢系香臭嘅尘境。咁就说明因根自有相，就亦都系话因缘所生法。咁啊，根与尘啊，系彼此咧互为因缘。各位于意就云可，此香就为服生尖檀木，就生于耳鼻，就为生于胸。咁啊，此就食于属于丽经啊，以下咧就破听。咁啊，初句就此香就为服生尖檀木，就破非是自生。第二句话生于耳鼻，咁啊就破啊，非是从他生。后句啊系为生于胸，咁就破，非是咧自然生啊，就说明此香咧唔系生于尖檀木，唔系生于耳鼻，亦都唔系生于胸，咁就总名系无生啦。